我想你，想你，好想你。

邂逅了我的琴弦，伴我到窗前，流水抚酒，你在身边温暖一面，谁和着我的琴筝，梦境也满园， 初亲吻送